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说一件新事儿啊，这是一个医学界、科学界呢所研究的一个前沿的话题，而且这个事情的出现的确让大家呢受到了惊吓。过去呢，我们一提到癌症，觉得说癌症呢跟其他的烈性传染疾病相比较，癌症几乎可以等同于不是传染病。但是最近呢，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极端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是由常见的寄生绦虫所引发的人类肿瘤的病例，人类肿瘤的病例。这件事呢也是让大家呢大感意外，这寄生虫竟然会导致人类生肿瘤，甚至呢科学家们还担心可能还有更多类似这样的感染是没有被发现的。难道我们有可能会在未来发现人类得癌症的原因是由寄生虫所引起吗？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大家聊一聊。寿陀你好。 哎，你好，勇。 刚才呢，我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了这个故事，这也是一个新闻。这个最新的研究呢，是发表在了《新英格兰医学期刊》，这也是一本很权威的医学期刊了。 是的。 科学家们呢，也认为说这样的案例的确太少见了，但是他们的确发现啊，有一位呢，来自哥伦比亚的患者的身体当中呢，有了肿瘤，而且呢，在这些肿瘤当中呢，还发现了绦虫的 DNA。由此呢，科学家们就推断说，哎呦，那你说他身上的这个肿瘤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寄生虫所带来的？是因为呢，寄生虫进入到身体当中，他就得了肿瘤了。那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 确实呢，这是目前见到的有详实的记录的人类的第一起类似的病例。这个病例呢，而且你只说了一部分，它不光是由寄生虫引起的，而且呢，实际上是寄生虫先得了癌症，然后呢，他把这个癌细胞传递给了人。这个呢，确实是颠覆了大家以往的一些这个可能对于特别是普通的听众来说呢，颠覆了大家以往的一些认识。第一呢，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动物，包括虫子，包括像寄生虫、绦虫这样简单的生物也会得癌。这是一。第二呢，癌细胞一个从另外一种生物上的癌细胞，居然会导致我们得癌症。当然呢，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一个极端特殊的病例。特殊在哪儿呢？是因为这个病人是一个艾滋病患者，而且呢，他在发病的时候呢，已经是相当严重的晚期的这个艾滋病的这种情况。那大家知道呢，艾滋病对于人体来说最严重的伤害，实际上是削弱了我们的免疫系统。 对 于这个对艾滋病这个在晚期的这种病人来说，他们的免疫系统几乎免疫力几乎等于零了。这个呢，所以说，最后杀死艾滋病患者的，往往是因为其他的一些罕见的，比如说像寄生虫感染，比如说像那种各种，大家日常生活中根本不会对健康人造成危害的一些细菌或者真菌的感染，都有可能对他们造成严重的伤害。就像这个病例一样， 对于一个健康的人，对于一个没有这个免疫力问题的人来说，可能绦虫本身都不会感染，都不是问题。不是所有的人这个吃了可能含有绦虫的卵啊或者是其他东西的食物之后就会得绦虫病的。 嗯， 这个呢还是要看我们的免疫力。第二呢，就是这些绦虫身上的癌细胞脱落了之后进入了人体，它一定会被我们的免疫系统识别并且清除的，因为它是一个异物，它是一种其他生物体上的东西，不是我们本身的。所以说它不可能在健康人身上造成这种危害。其实这种病例呢让我想起了在人类研究癌症的时候啊，我们的研究癌症，人类的科学家的研究癌症，我们不会拿人来做实验的，不会拿人来做实验。我们用什么做实验呢？在癌症研究当中最常见的实验室动物叫裸鼠。 嗯，小老鼠。 裸鼠是，其实不是一般的小老鼠，裸鼠呢是一种人工培育的品系，一种小鼠或大鼠的品，小鼠的主要是小鼠的品系了，就是它的免疫系统是先天缺陷的。 嗯， 然后呢它不会识别异物，然后呢这种老鼠当然养起来或者是在这个操作起来非常的麻烦，因为它特别容易死， 对， 因为它没有免疫力嘛。但是呢我们可以把人的癌细胞移植到这些裸鼠身上，然后这些肿瘤就会在裸鼠身上生长。 嗯， 我们就可以借此来研究人的肿瘤， 对， 用什么药物或者什么方法来治疗。这种都是其实都是极端特殊的病例了。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身上会感染其他生物的癌症。当然就像你说的，癌症总体来说它不是传染性的，但是除了你说的很严谨，几乎不是， 对， 有一些还是有一些例外的，比如说有一些癌症的诱因是可能会传染的，比如说像病毒。 嗯， 很多癌症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比如说像宫颈癌，我们现在很明确了它跟有一些人类乳头瘤病毒的一些毒株有关，相关性非常强，包括像肝癌跟乙肝病毒的感染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像胃癌跟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很大的关系。这些致病导致癌症的原因有可能是传染的，这个是刚才你说的很非常精确，非常有意思。 对，我们其实现在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已经确定了某些病毒和癌症之间是有着很强的关联性。那么再回到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讲的这个非常新鲜且很少见的这个案例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一点啊，我们过去可能对于癌症的这个发病仅仅是关注于人类或者其他的一些动物，但是这次发现竟然在寄生虫，就是绦虫身上也有癌症，这个对于我们对于癌症的研究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启示作用呢？ 可能对于这个我们对癌症的研究本身来讲，它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绦虫跟人类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还是相对来说太远了，它不会是我们研究癌症的一种很好的模型。我们还需要找一些，第一能够方便操作、方便饲养，绦虫不好养啊，你需要先养其他的这个大型的生物，让绦虫去感染。 嗯， 它不会，你绦虫不会在体外生长的，它必须在某一种动物的体内的肠道里面生长。 嗯， 所以说呢这个会比较麻烦，第一。第二呢它跟我们的亲缘关系很远，所以说在某些这些生理啊或者是机理上的这些一致性非常的差。 嗯， 所以说我们可能对于研究癌症的科学家来说，这个只是一个个例吧，只会提醒特别是像针对艾滋病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非常强烈的这种免疫抑制或者是免疫缺陷的病人，对于他们的治疗和这种疾病的这种判断诊断需要提一个醒，有可能有存在这种情况，可能以前可能有一些误诊啊或者是错误的认识，现在需要小心一点了。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述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其实啊也是跟各位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而且其中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是套在了一起。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吃了含有可能会有这个寄生虫虫卵的一些食品会导致呢癌症或者其他的疾病。我觉得 当然这个卫生问题还是要注意的。 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一个话题，就不用担心寄生虫会引发癌症。那我们要担心寄生虫的什么问题呢？ 确实啊，就是随着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个人卫生习惯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提高，现在消化道寄生虫呢，对于这个特别城市居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似乎是很遥远的一个事情了，就好像小时候或许是我们小时候有过农村生活经历啊，或者是小时候在小城镇生活，那时候经常要吃什么宝塔糖啊，吃两片啊，打打虫子啊，还经常有些小朋友会吃了打驱虫药之后会排出很恶心的虫子来，蛔虫、蛲虫、钩虫这些过去很常见的 消耗到寄生虫现在似乎是很少了，但是呢确实大家还是要小心，有一些问题正在还是依然存在的，或者是说由于新的问题产生死灰复燃的状况，比如说这个我们吃肉烧烤或者是涮肉，这些特别是这些肉类的问题，因为加工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吃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喜欢追求口感或者是鲜味，而忽视了它的安全性，我们烹煮没有充分，特别是涮肉的时候，我放进去涮一涮，哎呀，这肉那个血丝刚刚凝，这时候特别好，特别好好吃嫩，再涮一涮就老了。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宁可涮的老一点，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问题。这个确实，由于像吃涮肉啊，或者是烧烤啊，因为这种吃了不太熟的肉类导致的新的寄生虫感染，包括像包虫病，包括像一些之前很少听到的一些病，可能现在又慢慢的病例多起来了。大家还是要小心点。 对，还是要在平常饮食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细节的问题，不要说图了一时的这个嘴巴上的爽快，而让自己的身体呢承担很多很多的风险。好了，谢谢寿多先生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带来的科学解读，送您走嘞，也祝您周末愉快。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稍事休息一下，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走入下一个话题。据报道，广西军区排雷指挥部昨天表示，113名排雷官兵已经集结培训完毕，即将奔赴中越边境广西段的53处遗留雷场进行排雷工作。这是我国再一次在中越边境雷场进行排雷。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埋在地下的地雷都是巨大的危险。排雷官兵是如何将这些危险排除的？常见的排雷方法有哪些？在科技发展的今天，能有100%安全的排雷方法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征服死亡地带。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周末的时间，玉龙陪伴各位来度过我们接下来的这段科学时间了啊！汇集科学时间啊，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你看看，我今儿的有点想去充分体验这个周末的感觉的意思了，但是依然还得要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下面的这件事儿。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的这个事情呢，是和战场上的一个武器有关系，它的名字叫做地雷。不算不知道，一算还真的让人吓一跳。目前呢，全世界呀，大约埋在地下的地雷呢有上亿颗，有的在交战区，有的呢则是战后的遗留，其实更多的是战后遗留。这些地雷呢，如果不排除的话，还埋在地下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但如果说要排除这些地雷的话呢，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没办法，我们必须呢是要去追求好的生活，也得让自己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为了确保边疆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排除雷区呢对于边境开放和开发的影响，中国在中越边境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排雷行动。广西军区排雷指挥部呢最近透露，这个军区呢参与这次排雷行动的131名官兵呢已经是培训也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呢即将对于中越边境广西段53处的遗留雷场进行相关的排雷工作。遗留雷场的面积其实不是很大，大约呢是200多万平方米，但是呢要是排起来的话，这可真是了不得呀。排雷的工作该如何来进行？我们过去都看过一些相关的什么影视作品，都知道排雷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现在科学这么发达，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能够让排雷官兵在排雷的时候呢更安全一些？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本期的话题，征服死亡地带。介绍一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本节目的军事科普作家啊，本节目的军事节目顾问邱真伟先生。以下呢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请到邱真伟。欢迎邱真伟，你好。 哎，玉龙你好。 刚才呢，我跟大家说了一下啊，这全世界呢，目前大约是有上亿颗的地雷啊，这算一算真是了不得。这世界上的人口呢，也就是70亿过一点，上亿颗的地雷，平均70个人可能就会摊上这么一颗地雷。当然，这个是平均数，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但的确，在有一些战区，包括呢战后的这些地区呢，是遗留着很多很多的地雷，包括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讲的，在中越边境的广西段，也是有很多之前的地雷呢是留下来了。据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啊，咱们国家呢，其实从93年开始啊，92年年底到93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扫雷行动。这扫雷行动呢，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进行中。这些地雷呢，当时也是因为这个特殊的环境所埋在那些地方的。接下来我们要为了这个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安全，自己国家周边国家的安全，居住在边境线上居民的安全，我们要把这些地雷呢一颗一颗从土里面给它请出来。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这个扫雷工作应该怎么来进行？我们都过去看过一些片子啊，就是扫雷的工兵都要拿一个特殊的设备在那儿探，是不是只要探到了这地雷挖出来了，这事儿就算结束了？还是说这是一个特别有技术含量的事儿呢？ 扫雷呢，首先是确定雷场的大致范围。 嗯， 比如说在广西的某个县、某个乡，可能呢有几平方公里的地方是有地雷的。 嗯， 我们就先把这个地方整个围起来，然后确定这是一个大致的雷场。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派这个扫雷官兵拿着这个磁异常探测器。 嗯， 就是我们通常看的像一个斜柄放大镜的东西啊。 对， 其实它是用磁场来探测的地下地雷的。在地面上慢慢走，如果下面有地雷的话，这个磁异常探测器就会发出信号。 嗯， 然后呢，工兵就会在这儿插一个小红旗，然后标明这边是有地雷的，然后进一步缩小雷场的范围。 嗯， 雷场范围足够小之后，然后这些工兵呢就会这个趴在地面上，用手这个一层一层的把地雷上的浮土刮开，然后把地雷取出来，统一送到一个场地去把它引爆或者烧毁。 嗯，这是整个扫雷的过程。现在呢，这个在扫雷的过程当中呢，您刚才也讲了，这是非常传统的一些方法，有没有一些什么高科技的方式？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讲述的一个片段是一个部队呢要在滩头登陆，他们在登陆之前呢先派上去了这么两三个战士，这战士呢把一个类似于像卷起来的一道锁链一样往前一扑，这么一推，那个锁链展开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爆炸，说就把这个地方的雷就全清光了，这是不是也是排雷的方式之一？ 扫雷其实就是你说的，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几种方式呢，比如说在战时如果是正打着仗呢，我一般呢会用炮兵或者这个航空兵对这个地雷附近呢发射大量的炮弹炸弹，用这个爆炸的冲击波把地雷给引爆。 嗯， 这当然这是最贵的扫雷方式了。 嗯， 然后你说的呢是我们可以用火箭扫雷车啊，或者是人工把这个一个爆炸锁扔到雷场里边去，然后引爆这个爆炸锁，这样也能开出一条上百米长、4-5米宽的通道。 嗯， 然后再以这个通道为基础，向雷场两侧进行排雷工作。 嗯， 另外一些比较少见的呢，像我们也会训练军犬。我记得英国人还试图训练过猪来扫雷， 哦、 因为他们猪的这个嗅觉啊，说比军犬还要灵敏。 嗯。所以就是他们能闻出来哪有地雷，或者这个味道有异常，就会提醒人，然后人来去看看这到底是不是有地雷在下边。 对。 那么根据呢我所看到的这个新闻当中的报道啊，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呢杨光月还介绍说，这次呢扫雷的地区是之前啊中越边境云南段呢雷区经过2次大面积排雷之后呢所剩下来的硬骨头，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地形的条件，或者是因为呢过去的种种原因，这儿的地雷呢很难扫，或者呢很难扫干净。接下来呢，他们将会采取呢人工排搜、火箭弹爆破扫雷、扫雷弹爆破排雷、纵火毁雷、机械扫雷和机器人排雷相结合的方法。哇，这些地方听起来还真是，就这些技术听起来还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您能不能简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整个的这个扫雷过程应该是什么样？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扫雷的方式都是怎么个用法呢？ 就是说在广西云南边境，他扫当初布地雷的时候，双方就是在这个山顶上打仗，所以呢这个布的地雷大多在半山腰以及山谷上。 对， 尤其这20多年被水差不多都冲到谷地去了。 嗯， 就这些地形呢非常复杂，就 难以运用大型的机械化扫雷车去扫雷。 您的意思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下雨长时间呢，这个山上的泥土的滑动，有一些雷可能它的位置就变了，是吗？ 嗯，是的，因为这个地雷一般不会埋得太深，通常呢也就是20-30厘米。 嗯， 而广西那边呢，雨它下的特别大的时候，这个深度的地雷完全可以给冲出来的。 哦， 所以它就会慢慢的滑到山谷里边去。 嗯，那冲出来的地雷它还会爆炸吗？还有危险吗？ 会爆炸啊，因为这个地雷呢，它你是要给它施加一定的压力，它才会爆炸。 嗯， 通常这个力呢是在20-30公斤以上。 嗯， 而地雷本身呢只有几十克，或者说大一点的几百克。 嗯， 它靠自己的碰撞是不会爆炸的。 嗯，好，那您再接着说，就是因为这些地雷冲到了一起，然后再加上这儿的特殊的条件，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什么扫雷车这样的东西就不能用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什么办法？ 因为当地啊，它这个气候比较湿润，这个植物长得特别茂盛， 嗯， 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扫雷工兵会先用火焰喷射器把这个表面上的植被都这个烧掉。 嗯， 当然了，本来那个地方可能有毒蛇之类威胁这的生物呢，也会把它给驱赶掉。 嗯， 扫完之后，还是首先用磁异常探测器或者探雷针把这个地雷扫掉。 嗯， 然后呢，就是可能把它们都集中到一块儿，直接用火焰喷射器这么一烧，争取把它给烧掉，就是烧爆。 嗯， 或者用炸药把它给引爆。 嗯， 但是如果是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地雷特别密集的地方呢，就是说我可以成本高一点也可以承受，就是用一个爆炸锁直接把这一块整个给爆掉，用冲击波把地雷给引爆。 嗯，这个都是在目前扫雷工作当中常见的一种方式啊。您刚才也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那么在扫雷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呢所了解到，除了刚才有这些高科技的方式以外，最辛苦的或者最危险的还是扫雷的官兵。我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在过去啊，就是过去的三次的中越边境的扫雷过程中，曾经呢是有4名战士在排雷中壮烈牺牲，有20多名官兵受伤。甚至呢，有一次在一个大排雷行动当中，年仅19岁的一名姓谢的战士在实施排雷作业的时候，不幸滑入到了雷区，壮烈牺牲。哎呀，就现在这个扫雷的过程，其实还是异常凶险的。我们除了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建的设备啊，先进的设备，比如说您刚才讲的那个探雷针啊，或者扫雷器，就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官兵还经常会面临这些危险？这些探雷器是不是也不是100%的管用啊？ 嗯，磁异常探测器呢，是找这个地雷上的金属外壳。 嗯。 而这个猪呢、狗呢，他们是闻里边的炸药，但这些方式都是不可靠的。 嗯， 因为有的地雷它可能没有金属外壳 啊， 或者呢有 金属外壳， 对，它就是一个塑料壳。 哦， 或者有的它这个有个炮弹碎片，这个碎片是金属的，它也会干扰探雷器。 嗯， 所以说现在高科技扫探雷手段虽然很多，但最可靠的还是人用探雷针去刺到地下。 嗯， 就是如果这个探雷针碰到有一个障碍物，那就确定这儿可能有地雷，然后用人工把它给挖开，这是最可靠的扫雷方式。 探雷 针，而现在不管 一个小针就在地上不断的去扎，是吗？ 对，就是一个金属针。 哦，那可是这样的话也会有很多其他的你判不准的问题，比如说这地下它有块石头，我一扎，哎，这以为是地雷，挖开是个石头。 嗯， 就这个中间是不是也会有很多时间的浪费？地雷是一个扫雷，是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肯定很慢了。虽然你可以用磁异常探测器也好，这个探地雷达过来看一下也好， 嗯， 只是一个辅助手段，你最终要确定的话，只能把这个用人工把这个土给挖开。 嗯， 所以呢它一定是需要人和这个地雷就隔着几十厘米这样非常近的距离去作业。 嗯， 因此这个一旦引爆地雷的话，扫雷工兵往往是很难幸存的。 嗯，哎呀，这也真是太危险，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真是英雄所为啊。我们这次呢在新闻报道当中所看到这些扫雷官兵，他们都身着的是有整个的这个防护服，这个防护服对于保护他们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是不是穿上这个防护服就性命无忧了？ 地雷分成好几种，这个反坦克地雷呢威力特别大，你穿不穿防护服都是一样的， 嗯， 死定了。一般的大威力这个反步兵地雷呢，穿上防护服之后啊，就说本来能把你炸死，现在呢你可能失去一条腿。 嗯， 但是还有一种小威力地雷，它本来的目的就是炸掉你一只脚，这时候你穿上全套防护服，那可能也就是受个重伤骨折之类的，命和身体都保住了。 嗯，但是 就是防护服这东西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作用。 嗯， 千万是不能依赖的。 嗯， 好，这也是跟大家所了解了一下相关的这个情况啊。这个防护服看起来挺酷的，像是一个全身武装的盔甲，但真正你要遇到比较厉害的地雷，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关于地雷的这个话题。其实呢，在说地雷的过程中，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为什么在全世界很多的这个战场当中，地雷成为了大家在作战当中的一个首选，这是为什么呢？邱先生， 因为地雷它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价格特别便宜，而效果特别高。 嗯， 你在地下布一个地雷呢，就可以非常有效的阻止敌军的活动。 嗯， 比如说像我们60年代拍的一个电影叫做《地雷战》，那里边呢，就是说我们非常弱小的游击队跟敌人正面打抵抗的，但是他通过布雷呢，就能限制敌军的活动。嗯，而且呢，地雷它的使用起来也特别简单，像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那些根本没什么文化的这个游击队员，他也可以使用地雷，但是你给他一个导弹，他可能就用不了。 嗯， 就是说地雷它就是价格便宜，威力巨大，尤其是心理威慑力非常强，这样使得他在反抗这个侵略者的过程中啊，就效果就特别的明显。 嗯， 而在正规军交战中呢，地雷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强的辅助作用，比如说双方的坦克群就是正在快速的机动，这时候你用火箭布雷车突然在对方的道路上布上一个大雷场，他的坦克就没法动了，你就可以用其他的这个打击手段去摧毁这个坦克机群。 嗯，可即使是这样的话呢，布雷的人肯定也会想到，就如果有一天这个战争停了，那么我曾经布雷的这一块的这个区域，这该怎么办？就这个地方原本可能是一片沃土，还可以在这儿种庄稼，还可以有很多美好的生活，但是地雷往这儿一埋，这就变成了一片死地。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说让这个地雷，假设说它就跟我们吃的罐头一样，有一个保质期？例如呢，你看我现在听到的这些消息说，地雷埋在地下50年，埋50年都能够有作用。比如说将来大家生产的时候，我们就设一个保质期，20年以后这个地雷你要不爆炸的话，自动就不能用了，这个有可能吗？ 其实这种设想啊，在军队内部早就有人提出来过，只不过呢，它一开始不是用在地雷上，而是用在水雷上。 嗯。 你像抗战时期呢，我们在我国的近海、日本近海都有大量的水雷。这些水雷也往往是有几十年都可以爆炸的。科学家是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在水雷的外壳上，就是镶了一个就是铝合金的部分。 嗯。 铝合金呢，它这个成分好像是铝镁合金，可以和海水发生腐蚀作用。 嗯。 这样你跟我设定这块合金的厚度，就可以设定，比如说5年或者10年后，海水腐蚀透了这个外壳，然后呢灌进去，整个炸药就失效了。 嗯。 水雷的好处呢是水雷的布设环境单一，它肯定是在海水里。 对， 海水的性质呢，我们又比较确定，所以就可以比较精确的控制这个水雷的外壳多久会被腐蚀透，然后它就会失效。 对， 但是地雷呢，它布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它各地土壤的成分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地雷埋设条件也不一样，你很难精确设定我这个地雷到底是多久之后会爆炸啊，这样。 嗯。 所以呢，现在其实是有一些比较短的方法的，就是说我可以设定这个地雷几个小时，像24小时或者72小时之后会爆炸。到时候呢，它不是失效，而是自动引爆。但是你现在好像还没有办法说，我可以设定这个地雷在3年或者5年后自动失效，但是也不爆炸。 嗯 嗯， 这个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人能做得到。但是呢，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来说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点。就毕竟战争在整个人类啊，在进化的过程当中都是那么非常短暂的时刻，大部分的时间咱们都是和平的，是向往美好生活的。如果当时能够多想一步的话，可能后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儿。今天我们和大家呢，请到了军事专家邱振伟先生，和各位一起来聊这个话题。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扫雷工兵、扫雷部队的官兵们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们的工作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他们送走了死神，为生活在雷区附近的老百姓们是留下了安全。我觉得这一点呢，扫雷工兵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今天呢，邱振伟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下扫雷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整个呢官兵在扫雷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安全。那么邱先生，在您看来啊，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未来有没有可能咱们可以通过高科技的方式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让世界上爆炸的或者没爆炸的这1亿多颗地雷彻底不再威胁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呢？ 仅仅从技术角度上来说，这是可以做到的。你像我们国家就可以通过这大概一共是4轮排雷， 嗯， 导出了中越边境所残留的绝大多数地雷。但是呢， 世界上现存的这1亿多枚地雷呢，绝大多数是设在比如说非洲、缅甸、越南这些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的，他们自己承担不起扫雷费用， 嗯， 也没有其他国家愿意为他们承担这个扫雷费用，这意味着几百上千亿美元的支出， 嗯， 所以呢，这个虽然我们说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实际上在这个实际扫雷过程中，受制约最大的并不是生命，而是经费， 嗯， 因为经费的限制，所以未来成为一个无地雷世界的可能性还是几乎不存在的， 嗯。哎呀，也许将来是不是会像这个 这个世卫组织一样，它能够出现一个这种扫雷联盟、扫雷协会，可以帮助呢很多在这一方面缺少经费的国家来去把这些问题去给它解决了。当然说了这么多，也真的是希望所有的这个地区或者国家之间的这个和平安宁能够更长久一点，这个冲突和战争能够更少一点，少战争少冲突，也自然少了去埋设地雷的机会，也自然少了后续这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甚至危及人生生命安全的事情。好了，谢谢邱振伟先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要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先送您走了，再见。 好，再见。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和大家来分享了几个科学话题，陪伴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来度过了周末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喜欢玉龙在周末晚间为您所送上的这期节目的安排。在这儿呢，继续祝愿各位周末快乐，明天星期天咱们还能够再享受一天的自由时光，在明天晚间的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还会和您接着聊，我是玉龙，明天见。 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度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了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日军猖狂不是没来由的，八道楼子再往南就是南天门阵地，位置极为关键。22日，郑洞国旅长指挥第7团和第6旅11团反攻八道楼子阵地，在又滑又陡、树木稀少的山坡上，爱国官兵一批批冲上去，又一批批倒在日军密集的枪弹下。虽有炮火支援，但日军的炮火更为猛烈。日军还用重金收买伪满蒙军敢死队作为前锋，双方贴身肉搏达10余次，战况惨烈。伪满蒙军敢死队后面有日军用机关枪督战，虽一片狼藉，却不敢后退。激战至晚上9点，日军不顾伪满蒙军的死活，不分敌我，集中炮火进行覆盖轰击。短时间内，仅一个小小的八道楼子阵地就挨了3000多发炮弹，一片火海。 这是日军侵华以来最为罕见的恶战，惨烈状况无以伦比。下面是一份徐廷瑶致开平商镇的电报稿，记录了当时的战况。民国22年4月21日，本日5:07，敌用重炮7-8门，野山炮20余门，向我南天门左翼长城8道楼子轰击300余发，即烟幕弹射击200余发，又步兵2营约1000余人同时由破城子向8道楼子猛攻。